铺为马，我有过梦想。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来看看现在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说句心里话，小鹏还有根根、圆圆、Cherry，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肖萌、宋丽、雪宝，谢谢韩笑，还有莫一秋、彤彤、Andy， 还有 SX、笑脸、年华、金怀、Jenny， 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里来准备来点播一首想要送出的歌曲和祝福了。我们在12:07，此刻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鹏，他说最近有一个好朋友失恋了，想点播一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在节目当中播放给他听，也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心灵。也刚好昨天，很巧的是，在昨天我也得知身边的一位朋友可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要去到另外一个单位，要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状态了，脑子里面想到的也是这首歌《阿桑一直很安静》。在此刻的节目当中，通过小鹏送给你的好朋友。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你 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遇见你。拼你的爱与真的爱情，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原来你分析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平时只听不太很互动的肖萌，他说我已经回来了，趁孩子暑假带宝贝一起去青岛学习，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而且也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感悟。有些事情慢慢来反而会比较快，今天也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送给自己，送给刚刚结束的这一段旅程，也希望接下来你和孩子能有更好的心情来迎接生活。12:12，肖萌点播慢慢来比较快。我们不需要把生活定期的做完全性质的断舍离，但是可以适时的做一些慢动作，或者说直接按下生活的慢放键。 我们放慢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来找一找体会它里面最真实的感受。生活不是为了明天而存在的，更重要的还是此刻你正在经历的心情和正在经历的音乐。所以我们喜欢民谣，我们喜欢吉他，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把心过得慢一点。公众平台上的答案，他留言说，有4年的时间了，我和你分开4年，今天突然听到你告诉我你要结婚的消息，我突然想为你在节目里面点播一首歌，真的是爱你的瞬间就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而这份爱也会像我的头发一样，它长不长出来没关系，可能碰一下不痛不痒的，但是的确是用我的血肉滋养出来的。在12点16分，来自公众平台上答案的这一首点播，老狼《虎口脱险》。我猜你应该是用一种反向的语言在说吧，告别了他，虽然不是虎口脱险，但是也是告别了曾经的一段青春。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像他一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吧。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场面，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把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莫文蔚日前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行角色莫文蔚25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七站，超过20000名观众到来，莫文蔚老公也现身南京现场支持妻子，莫文蔚更在20000多歌迷面前感触落泪。在演唱会最后环节，莫文蔚眼泛泪花，动情地对南京观众们说，这25年来坚持做一件事很不容易，但最让我高兴的是有爱我的人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们。继续来关注，9月30号，张韶涵将拉开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大幕，明天上午正式开票，此前为北京站预售环节，一经上线就被热情的歌迷一抢而空。9月张韶涵将携手国际顶级制作团队，将为乐迷及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为打造极致的视听之旅，此次巡演北京站，张韶涵与团队可谓煞费苦心。除了舞美和制作带来的超强视觉观感，北京站的造型也将是本次一大亮点。北京站的歌单内容将重新编排，团队为经典的歌曲注入更多新的元素。除了熟悉的旋律外，张韶涵还将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神秘惊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找到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想把这首歌送给谁，还有这首歌里对于你来说它意味着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24小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告诉我，每天上节目前我都会把它整理一下，会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祝福来送达出去。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紫菱，在平台上她说想给小可爱点播一首《纸短情长》，因为现在回去上学了，要好好学习，有空可以再来找我们来玩。12点34分，我们跟随这首歌一起帮助紫菱送出这份祝福吧。 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我真的好想你，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可以24小时来留言点歌，没错，那如果说此刻你在收听直播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点，我待会儿可能就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歌放出来了。那如果说现在可能好像还没有想到有太合适的歌曲的话，没关系，节目下了之后你依旧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想点播什么歌曲，我会在明天上节目之前整理一下留言，然后在一个小时的这样的温暖送达当中把你的想念一并的传送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了一首许巍新歌我的爱，他说特别推荐各位朋友们来看这首歌的 MV， 画面非常的优美，而且歌词情感很细腻，还说了听许巍的歌就像一次在路上的旅行一样，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然纯真朴实自由和辽阔。果真每一首歌代表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12:39我们来听到我的爱。 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古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们推开，又何必又苍茫大海，如期有人回来和离开，希望藏进忧伤，在你经过的人 上的秦先生来报道了，请问你是老夫子大番薯里面的那个秦先生吗？开个玩笑啊，想问该怎么点歌，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此刻我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就像你在给我发送留言的一样，你只需要把你想听到的歌名还有想送出的一份祝福打字告诉我，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音乐送出去。比如说接下来在12:43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最佳羁绊 HIT， 他说不知道和那位女生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下去了，我不觉得这是在考验我，这样换来的只是疲惫，也可能是我不够好吧。此刻想点播一首艾娃萧亚轩的倒数。 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不要走，这里的各位走已经结束，突然我们都沉默， 你不肯看我， 讨厌这样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也害怕伤害我，我感觉越难受，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世界开始怂恿，只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终究不一定变朋友，越相互关心着，越加速疏远了，别触碰我再坚强的笑容，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却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却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 难的路走，我相信这样是对的。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还有新朋友都来报道点歌了。刚才刷到了 Brave 方，他说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在一起了，此刻就在节目里面祝福他吧，想点播一首再见吧我最亲爱的你，送给我自己。还有张丽娜，他说我想点播一首告白气球。秦先生呢是在每天都会听节目，只是今天可能某一首歌戳动了你，所以突然来留言，想要点播一首属于自己的故事，对吗？接下来在12点的48分，这首歌曲也欢迎各位此刻把收音机的音量稍稍的开大一点，因为这样的歌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你听到的心情虽然各有不同，但一定是属于你此刻最真实的一个感受。这是来自陈楠木点播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他说我们都老了，但是希望你还有一颗年轻的心灵，希望你还没有向现实当中的困难屈服，希望你还可以像少年一样勇往直前。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那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痴痴自放手，越过山丘， 如果你心里面也有一首想要点播的歌曲送出的祝福，欢迎你在每天直播的节目当中提前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直接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越是临到节目的尾声，还有很多歌曲没有来得及也没有时间来为各位播放了，但是念一下留言吧。比如说秦先生点评了一下刚刚的这首山丘，他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人的怀念和一个人的故事。毛小毛想点播爱情大魔咒，还有再往下看一看 12.3， 他说为我即将退伍的战友点播一首卡路里，希望他们回家之后还能够多多的运动。秦先生想点播的是无畏，还有十一想点播 Need You Now， 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了。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直播，在周一到周五12点到13点这样的一个小时为你送达祝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On The Way， 他说想点播追梦人。在今天节目的结尾为你分享的是白若曦在现场的翻唱版本。明天见喽，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不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也守空枕，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